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与狼共谋，编剧李荣，导演雷国芬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光荣的刑警，忠诚的803，你有一腔热血，你有一片柔情，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。 第五集，死难者的指控。 无声的控诉。803的话说的沈西和梁达都云遮雾罩，唯独韩克强若有所悟。这个年轻的刑警队长独具慧眼，什么事儿都是一点就透。803不由得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。 韩队长 啊， 我想你一定也在二分头的刻字上看出了什么名堂。 我说不准，但我一直在想，滕保国刻下的这个周字右边那一折之后的一竖为什么拖得那么长。 那可能是不能自主的无意识所造成的，也许他在刻字的时候已经被恶狼咬住了腿或者咬断了喉咙，他是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写下那个周字的。 梁达 啊， 该你交卷了。 经你们这么一点拨，我也觉得这个周字不那么简单。如果像沈西说的，滕保国刻下这最后的笔画时已不由自主了，那么这一竖当然会拖得很长。而且用力越来越弱。尾端部分也应该越来越虚，终止时形成尖状。 问题就在这儿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周字，那拖长的一竖用力明显的越来越强。到了尾端部分又用力的一勾，所以事实上这个字已经完成了。可见当时滕保国在意识上是清醒的，但在时间上已是千钧一发，不允许他再刻下第二个字了。 所以关键在于他没有刻成的第二个字。 照你这么说，由于他没能留下第二个字，因此这个周字就没有构成任何线索，对吗？ 我想是这样。因为他第二个字可能会刻个兰，那么他的目的仅仅只是寄托对周兰花的最后眷恋，这对我们破案没有任何意义。当然他第二个字也可能会刻个铁，那么那就更有力地证实了我们今天对凶手的猜测。 哎呀，沈西啊。 嗯， 我说你这个脑袋瓜还是少根弦吗？你是没长心眼儿，顺着那一竖的杆儿往下溜。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 既然滕保国连那医术底下的义工都没忘了刻，这就说明他不是无意识的，而恰恰是有意识的完成了这个字。既然滕保国是有意识的把那遗书拖得如此长，这当中难道就没有寓意吗？这用力越来越强的遗书应该看作是他最后的控诉，是他用尽生命之力给我们留下了可靠的线索。 对， 八零三，我懂了，这遗书实际上是一个拖字，滕保国一定是想告诉我们，那个与狼共谋的人是一个姓周的拖拉机手。哎，如果我们的这个猜测没有失误，那个人是周铁柱，基本上已经确定无疑了。 可是凭这个猜测能逮捕周铁柱吗？他会说我们牵强附会， 所以刚才对他的询问只能是敲山震虎，我们没有逮捕他，因为我们没有拿到证据，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他的动机所在。 好，我们分头行事吧，我找证据，挖动机的任务就交给八零三和梁达吧。 好， 好， 我去疏通老顽固。 沈西，别没规没矩的，老乔可是你的师伯。 对，沈西，哎，注意讲话方式，真把老乔弄毛了，我哪里是问？ 秋风瑟瑟。惨淡的月光下，有一间小茅屋孤零零地坐落在藤庄的村东头，与村里平地而起的一排排新瓦房遥遥相望。两个女人在幽暗的灯光下相对而坐，默默垂泪。 好闺女，保国已经死了，你守着俺这个下老婆子有什么指望啊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得为今后的日子盘算盘算，就依了你叔和你表哥吧。啊， 娘，别说了，保国虽然没了，可你还是俺娘，俺这辈子谁也不嫁，俺就守着你老人家，俺要给你送终。 好孩子，别傻了，哪有过了二十的老闺女不出阁的？听娘的话，别老惦着保国了，他一定也盼着你能过上好日子，要不他在九泉之下能安心吗？啊， 娘，你别劝俺了，俺给保国受礼，最少也要守上三年，这三年里就是八抬大轿抬俺，俺也不去，俺铁了心了。 唉，傻孩子，守什么灵啊？保国连个手指头都没剩下，你这不是空手吗？娘也想开了，就当这辈子没十月怀胎，没生下保国，俺天生的孤寡命，就一个儿子也留不住，黄梅不落青梅落呀。 娘，你就当俺老丫头养着吧，俺说什么也不离开你。 好闺女， 娘。 兰花，你就依了娘吧，啊！反正保国也没了，你就听你叔和你表哥的，啊！ 娘，俺听你的， 俺依你，可俺叔和俺表哥他们是想把俺往虎口里送的。谁？ 哦，大娘，我们是公安局的。 兰花姑娘，我们想找你和大娘了解一些情况。 哦，你们是和乔所长一起的吗？ 对，我们和老乔一起的。 可听你们的口音，你们不像俺们这的人。 哦，俺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，这位梁大同志啊是上海来的。 对。 哦，大娘您坐。我们正是来调查这事儿的。您儿子死得很奇怪，也许是披着羊皮的狼害了他。 让俺摸摸你们。 哦， 摸摸你们的手。 大娘， 俺心里踏实。 大娘， 同志，你说是谁存着黑心硬是把俺保国给害了？你们要给俺保国报仇啊。 大娘， 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来，大娘您坐下慢慢说。 娘您坐着。 可俺想不出是谁害的保国。保国这孩子奇小老实，村前村后的从没得罪过谁。他参军那年全村人都送他，他遇害以后全村人都说可惜。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让那些杂毛野兽听使唤呢？ 大娘您想错了，保国遇害啊绝不是因为他得罪过谁，坏人害他很可能因为啊保国成了他们满足某些私欲的阻力，这正是我们所要了解的。兰花姑娘，你刚才说你叔和你表哥要把你送进虎口，你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事吗？ 这同志，这事也不能全怨他叔和他表哥，那还是在今年麦收以后。铁柱这娃就是兰花的表哥，上顾村去看电影，相中了赵书友的妹子，就提出了要娶那妮儿。没料想赵书友偏偏也看上了兰花，硬是要和铁柱换亲。其实兰花早在3年前就跟俺保国订了婚，但铁柱死活逼俺兰花向俺家退婚。不过要说铁柱真想坑兰花呢，那也不见得。赵家是顾村有名的富户，不像俺家穷得叮当响。兰花如果依了他叔和他表哥，说不定往后的日子也和和美美的。 娘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俺就是喜欢保国，赵家有几个臭钱，还能买俺吗？ 同志，兰花这丫头的性子也太刚烈，当下就和铁柱大闹起来。 对，兰花姑娘，你能把和周铁柱争吵的事儿详细说一说吗？ 那天正好是俺收到保国的来信，说是马上要扶援回来。谁？ 啊，妹子，是俺。 是表哥。 哎， 你这么贼头贼脑的，想吓死人呢？ 兰花妹子，俺相了一个对象。 表哥，那要恭喜你了。这些年呀，你挑人都挑花了眼，这回挑的是哪一位妃子呀？ 顾村的赵小琴。 哦，那妮子又馋又懒。 哎，可方圆30里还有比他更俊的吗？俺这回啊是说什么也要娶他。 那就娶呗。 俺就是为这事儿想求妹子帮个忙。 那没说的，你们成亲那天俺给他当伴娘，还有什么针线活你尽管拿来好了。 兰花妹子， 这可是一户好人家呢。 你瞧着行就行呗。 哎，嘿嘿，妹子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？那你答应了？ 这事儿还用得着俺答应吗？ 哎，对呀，找个穷当兵的有什么出息？还不如啊，趁早拉倒。 什么？ 妹子，俺没想到你那么爽快啊。那咱们赶紧向唐家退婚去。 表哥，你说什么胡话？ 哎，你不是答应另嫁给赵书友了吗？ 赵书友，那个臭流氓，吃喝嫖赌五毒俱全，就是杀了俺，俺也不会嫁给他。 哎呀，妹子，男人嘛，谁没有一点花花草草的事儿啊？人家这两年啊，可是发的厉害呀、啊，你嫁过去有过不完的好日子。再说呀，他可是一见钟情啊。 周铁柱，俺告诉你，你可别把俺当破烂卖。 哎，这可是俺爹说的话呀。嗯，俺爹点了头的，你敢不听？ 不听就是不听。俺叔不就是一个村长吗？再说共产党的村长又不是黄世仁，他敢把俺咋样？ 哟，好你个小娼妇，翅膀硬了还是怎么着？闹灾荒那年，你们一家子的命还是俺爹拿勺子捞稠的给喂活的呀。 周铁柱，你再满嘴喷粪，等保国哥七号回到村上，俺非让他拿枪崩了你。 好好好，他七号回来就回来，你等着瞧，看谁崩了谁。 你滚滚。 兰花姑娘，你是说周铁柱知道滕保国回乡的日期？ 俺本来是要告诉他的，原来还打算让他开着拖拉机到城里去接保国呢。 嗯， 就是因为俺吵了一架，俺赌气不叫他去接了。 哦， 七号那天他自个儿开着拖拉机去城里买化肥，也没把保国接回来。俺可真后悔，如果那天保国坐他的拖拉机，就不会遇到狼害了。 恰恰相反。 怎么？可铁柱表哥，是十号才回到村里的。 梁大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谋杀动机。我想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韩队长他们应该掌握了更确凿的谋杀证据。 同一个掌灯时分，在顾村西头的一幢小楼房里，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正聚在黑暗中窃窃私语。 树友大哥，俺们的事儿要露馅儿了。妈的，怎么搞的嘛？不是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吗？别是你小子给吓出来了。 这 谁叫俺心急慌忙的把一个旅行袋给落在村口了，又偏偏让树庄的小子给捡了。俺早就琢磨着，要坏事准坏在那个旅行袋上。你他妈的第二天又犯了毒瘾，非找树庄的痞子来打什么鬼牌？ 哎，那天你又没报自己的名儿，树庄就知道是藤庄的周铁柱啊。 可是你说了姓周啊，说不定那痞子还真记着呢。 那也不怕。那天你在二坟头把姓滕的推下拖拉机时，自个儿不是也拧了脚脖子吗？ 这 树庄啊，准指认一个瘸子。 行，别傻了，树庄只要和俺一照面，就准能认出俺来。俺没住新丰招待所的底儿也全给揭了，到那事儿啊，就没词儿补台呀。 你寻思一下，那些警察找你时有没有底儿啊？ 这哎呀，听他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，好像还没有拿准，要不也不会那么快就把俺给放了。 好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树桩给骗出来，找个隐蔽的地方给放倒了，让他只认个鬼去。 妈的，豁出去了，反正杀一个杀两个，犯的都是死罪。 这两个黑影从村西潜到村东，他们三言两语就骗出了被窝里的树桩。借着夜色的掩护，三个人径直向村后的山崖走去。 注意，注意，目标出现，目标出现。 林莹明白，林莹明白。 哎，树桩 啊， 到了。 树桩大哥，你说这山崖上有黄花，在哪儿？ 你伸头看啊，就在这崖上。满地的黄货啊，你下一辈子也捡不完呐。 哪儿？这黑压压的，俺什么也看不见。师傅大哥，你别逗俺了。 小子，你他妈老想着捡不完的东西，人活一辈子能摊上那么多的好事儿？ 你们想干什么？ 想要你的命。 救命！ 兄弟啊，俺也是没办法，留下你这个祸根，说不定连俺们的命都得赔上 了。你还啰嗦什么呀？快帮着抬腿，把人抬下去啊！快点！来，兄 弟，快松！ 站住！ 救人！ 快跑啊！ 救命！ 首长，救命！ 首长大哥，树友大哥，俺们认栽吧！ 你们被逮捕了。 当八零三他们和罪犯再一次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，这间临时审讯室的气氛突然显得干涩和凝固。 周铁柱，11月7号晚上10点以后，你和赵书友驾驶着拖拉机，在经过二分头的时候，用暴力将搭乘的滕保国推下车去，致使滕保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狼群所害。对这项指控，你有什么要申辩的吗？ 没有。可俺想问一句，滕保国是被狼吃掉的，俺可没叫狼吃掉他，就是俺叫了，狼也听不懂俺的话呀，这能算俺杀人吗？ 哼！我国刑法第11条明确指出，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，因而构成犯罪，是故意犯罪。你们两人在刑法上属于间接故意。第一，你们是本地人，应该知道在这条路上经常有狼群出没，单人夜间行走极有可能遇害，你们却仍然人为地将滕保国弃之不顾。第二，你们对这种结果采取放任的态度，为了满足私欲，你们在心理上期望滕保国遭到狼害，事实上也达到了这一目的，所以你们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。 俺可没学过这些条文。俺再问一句，兴许滕保国还活着，哪一天又从外面转回来了，俺们还该不该死罪啊？ 哼，有这个可能吗？滕保国的遇害已确证无疑，事实上你们也做好了掩盖罪状的一切心理准备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 没了。俺只求你们转告赵小琴，他差一点就是俺的人了，他要还顾念着情分，以后就到俺的坟头烧一炷香吧。 周铁柱，对无辜者滕保国的死，你至今还是无动于衷吗？ 俺眼里只有小琴一个人，为了他俺算豁出去了，这没啥，就和赌钱押宝一样，俺的命滕保国的命这回都赔上了。 你这畜生！哎呀， 老乔冷静点。 宰了你！ 老乔， 真混呐。 白天的二分头， 草木依稀可见，夜晚却充满了恐惧。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 你一定在想，狼是怎样传递爱情信号的。 哎，你怎么猜到的？ 因为我曾经想当一个小说评论家，我知道这个案例会进入你的构思。可惜啊，你仍然不会选我当主人公的，你将热衷于探寻周铁柱的人生轨迹。 你真聪明。我的灵感来了，我想今天就回上海。 马上就动笔写你的狼恋是吗？ 咦，你怎么又知道了？不，这本书偏偏不叫狼恋。我叫它对了，我叫它机人之恋。 那祝你成功。好，我送你到县城车站。 送我？ 对。 怎么你不回去？ 我们还没来得及向四角狼开战呢。这可真有点对不起二坟头这片土地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与狼共谋》第五集《死难者的指控》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徐新华，录音合成王清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姚基文。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梁达由江玉玲演播，韩克强由田纯演播，乔红林由陈兆雄演播，周铁柱由程玉珠演播，周兰花由周小倩演播，树桩由马晓峰演播，滕宝国由甘向宁演播，滕母由吴云芳演播，赵书友由傅冲演播，树墩由姚纯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叶新民、刘明根、姚基文、苏东升、张芝、邵华、张静露等。解说丁建华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八零三》，一网打尽。编剧汪磊，导演雷国芬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晨星是你纪念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光荣的刑警，忠诚的八零三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是一曲甘蓝色的歌。 第一集，张毅漏网。 经过一年多的南征北战，参与黄金走私大案的五个集团相继覆灭，此案中的一些数据均属史无前例。捉拿归案的案犯达60余名，据初步统计，他们走私的黄金高达2吨半，用各种非法手段滚动挪用国家资金2亿人民币，涉及到商界、金融界甚至政界众多的人物。当境内的犯罪集团纷纷落网以后，803把眼光转向了境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。此刻在公安局的小放映室里，803正在向高层领导汇报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 屏幕上的那个福建人就是许文，他在本案中曾经多次出现，至今仍逍遥法外。他和已经破获的五个黄金走私集团都有联系，是他们最大的供应商。可以说在2吨半走私黄金中，几乎有2/3是由许文直接提供的。许文目前归缩澳门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 但不排除他依然跟大陆的犯罪分子有联系，继续在干这些非法交易。 他什么时候去澳门的？ 80年定居澳门。 有没有详细资料？ 许文51年8月4号出生在福建，初中文化程度，75年到80年在安海皮革厂工作，去了澳门以后曾经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厂，后来因为赌博把厂子全给输了，这以后开始混迹黑社会，专门从事走私等非法买卖。而在这场黄金走私大潮中，他不仅发了大财，还爬上了澳门黑社会友谊宫公主的高位，手下约有近1000名成员，据说每次出入境几名保镖不离左右，现在呢更是戒备森严。 好家伙，庙小妖风大。 在这个案子中啊，他才是真正的头号人物。 他以为大陆澳门两面旗帜，我们对他无可奈何，利令智昏。 这是洪志，澳门黑社会友谊宫的2号人物，许文的助手，他配合许文参与了这场黄金走私的全过程。洪志60年10月出生在福建晋江，80年去澳门定居。 洪志嗜酒如命，喜怒无常，庸俗粗鲁，在去澳门定居以前曾经多次聚众斗殴，被公安机关拘留。如果说在这场戏中许文扮的是白脸，那么他常常扮演红脸，他们俩配合默契，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利益。 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啊。啊，好啊，这对咱们倒是一个新课题。 是啊， 就拿他们开刀，让世人看看黑社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过去都是从外国电影、外国小说中看的，现在看看咱们国产的。 这是张毅，上海人，和许文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。1934年出生于宁波，50年2月参军，64年服员，同年在上棉厂工作，85年退休。 哎，他怎么跟澳门黑社会勾搭上了？ 是啊，正是他与许文有着特殊的关系，因此呢，我们没把他列入其他五个犯罪集团。他所走私的黄金，全部销往浙江宁波一带，和许文呢独成一体。而这次我们没对他下手，主要的考虑，这是最后的一招棋。 嗯，诱捕，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。 那还有什么方案？ 张毅对许文最了解，我们可以通过他掌握不少许文的情况。 这只是好的一面设想，坏的呢？ 那只有通过国际刑警引渡， 这也只是比较顺利的一种可能啊。不顺利呢？ 越境行动，只要澳门警方同意和配合。 好，设想的比较全面。对这个案子，该抓的抓，该引渡的引渡，绝不让一个罪犯逍遥法外。 不要怕阻力，我们上面有公安部，公安部上面有中央，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的保证。 局长，我们已经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取名为 X 行动。 好啊，你们把这几种方案写出详细报告，上报公安部。 是。 当803他们把 X 行动计划上报公安部，请求澳门国际刑警引渡许文弘志的时候，待在澳门的许文也没有闲着。虽然由于黄金走私黑道被拦腰斩断，他们断了大笔的财路，可是由此而积聚起来的大量金钱，他们怎么愿意束之高阁呢？他们想向其他领域伸出魔爪，为此正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。 今天把各位请到这里来开会，主要是商量一下今后咱们活动的范围和方向。 哎，大哥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听你的。 哎，弘志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是咱们友谊宫几千名兄弟的利益。 我说许兄啊，现在你是公主，主意该你拿了。 哈，既然你们这么抬举我，那我就先说几句，抛砖引玉。从古到今，搞咱们这个行当的，要想发财，总不外乎这么几个行当：赌场、妓院、夜总会。 哎，大哥，还有毒品呢。 这我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咱们目前的财力人力，干这一行还嫌早了点。 可是现在干赌场、夜总会，咱们也没普京的实力啊。 这话是不错，可我们可以先零敲碎打，逐渐吞并，来扩展我们的实力。 哎呀，那得花上多少年时间呢？别忘了99年这儿也得换面旗帜了，到那时候咱们想偃旗息鼓啊，怕也来不及了。 哼，这用不了多长时间。我说老穆啊，你是年纪越大，胆子可是越来越小了。 我是为咱们几千个兄弟着想， 这我早就想过了。再干个3-5年，然后咱们就改头换面，兴办实业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就成了红色资本家了。 对，大哥说的对。 当然了，还有一条出路，就是杀到国外去，重新建立咱们的地盘。可是，不管走哪条路，咱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积累更多的资金，来巩固我们的实力。 哎，老穆，你到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啊？啊， 我不是不赞成，可是这些手段都太原始了，像早期的好莱坞电影。 老穆，那你有什么高见？ 老公主在世的时候，最忌的就是这几个行当。 老穆，不是看在你跟老公主一辈子的份上，我是想马上把你赶走。 哎，弘志，我问你，老公主在世的时候，咱们友谊宫是什么样子？没有我，就没有友谊宫的今天。现在我是公主，我说了算。你们都得听我的，你懂了吗？ 是是是，是，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。 弘志， 嗯， 你到市中心收购几家店铺， 哎，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，都把他们赶走。 这好办，多叫几个弟兄吓唬吓唬他们，不出几天就叫他们就范。 老穆， 哎哎， 你得物色一批女的，不要本地的那些熟面孔。 是是是，要是到菲律宾、泰国去招，那就花费太大了点。 大陆不是现成的吗？ 唉，这不是有点冒险吗？咱们跟大陆警方已经结了怨了，要是再去，不自投罗网吗？ 哼，澳门跟大陆虽然只有一水之隔，我谅他们也鞭长莫及。再说了，黄金的事 虽然已经隔了一年多了，可他们还念念不忘。我看他们自己那摊子事儿都忙不过来了。咱们手上有好几千兄弟，找几个没有去过的过去活动活动。这事我和洪志不便出面，老莫，就由你去办。 哎，好吧。不过，大陆警方对咱们友谊宫的底细，不知掌握了多少。 他们能抓的都抓了。可他们抓的没有一个能知道咱们友谊宫的深浅，我看他们呢，也只有这点能耐了。 对，大哥说的对。哎，老莫，你也太过虑了。跟大哥最有交情的就算张毅了，可他连点皮毛都没给碰一下。 好，那么是不是让他也配合物色些姑娘？ 哎，这主意不错呀。 慢，这件事先别跟他露底，先看看那边的动静。哎，把电话给我。 是。 喂，是张家吗？ 是啊，你找谁啊？ 请问张先生在家吗？ 他不在，你哪位啊？ 哦，你是张太太吧？ 啊， 我是许文呐。 哦，许老板 啊，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他待会儿就会回来的。 那我过会儿再打电话吧。啊，再见。 再见。 正当许文他们打着张毅的主意时，张毅也正在为自身的安危做着盘算。他的女儿张兰一年前移居香港，随着参与黄金走私案犯的纷纷落网，张毅和妻子叶英急着想办理香港探亲的出境手续。就在许文打电话来后的不多时，张毅匆匆地赶回了家。 哎呀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 哎呀，这个事儿不好办呐。 怎么？ 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轮到我们呢，最快得半年。 那这样，明天你去找老曹，把小兰从香港带来的东西给他送去。这事情不能拖，最多一个月要办好全部手续。 谁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开后门啊？你这， 可现在只有这条路了，不然整天像惊弓之鸟。那滋味好受啊。 好好好，明天我再去试试。 哦，刚才许文从澳门来了个电话。 怎么说 啊？他说待会儿再打来。 哦，哎，悔不该当初啊。 哎，又来了又来了，真讨厌。你整天唉声叹气有什么用吗？天无绝人之路。 话是怎么说，没想到我16岁参军，混到这般光景，如今却在共产党的天下，时时担惊受怕，唯恐挨枪子儿。 哎呀，还没那么严重。 现在就看能不能混过这一关了。 啊，可能又是许文打来的，你去接。 啊。喂。 喂。 我是张毅啊。请问哪位？ 啊，张先生啊，久违了。 哦，许老板呐，最近生意还在做吗？ 实话对你说吧，我现在跟你一样，在当狱工呢。 啊，要过千了，许老板，你和我可大不一样啊，你是在水里，可我却是在火里。 哦，风声还是那么紧吗？ 咱们这边你不是不清楚。警钟长鸣，无风也起三尺浪啊。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？ 许老板，我想到我女儿那去避些日子。 好啊，这个主意可不坏呀。到了香港我们再联系。哦，我还有笔生意想叫你帮忙呢。 哼，到时候再说吧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呢。 张先生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不妨到宁波去一次，把他们稳住，日后对你我可能都会有好处。啊， 啊，这我会料理的。 啊，那好那好，祝你走运，再见。 啊，再见。 他怎么还想做什么生意啊？ 哎，人呐，都那么贪得无厌，只要谁掉了进来，没几个能够爬出去的。 那你答应什么？ 我答应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答应。现在这种时候，我还敢跟他沾边呢？我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又来念你的经。你这个人呢，一会儿晴一会儿阴，不管有钱没钱，日子永远不会过得舒坦，有福也不会享。 现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来啊？ 我去看看。 别，让我先到后头去看看楼下有啥动静。 看你吓成什么样了。 下面的人好像是公安局的。 是吗？那你快把电视开开响，我去开门。 开门。 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谁呀？这么晚了找谁呀？ 我们是公安局的，张毅呢？ 你找张毅啊？ 对。 哎呀，他刚才还在呀，跑哪儿去了？ 进屋搜，上上下下仔细搜。 我说同志啊，我是在上面看电视，还以为他在楼下忙他的事儿呢。你们是来抓他的？ 你是他的妻子。 是啊，他犯了什么法了？ 他干的事你还不清楚？ 哎呀，我要是清楚，我早就把他交给你们了。我也是个干部啊，这点原则还是有的。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他到底藏在哪儿了？ 哎呦，老天在上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。 队长，楼上楼下都搜了，没人。 这可有点怪了。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。 我们明明看到张毅回家呢，怎么人没了？ 哎呀，这么一个大人，我能把他藏到哪儿去呢？ 这里面是什么？ 壁橱啊。 打开，拿手电来。 我说同志啊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怀疑我们家有地道啊？现在又不是抗日战争的年代，还会有地道？ 野英，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是个廉政的干部，那么我相信你会协助我们的。 那当然了。 希望你一有他的消息立即通知我们。 哎，我一定通知你们。 小张小李 啊， 你们留在这儿待一会儿，我们走吧。 是， 走。 张毅到底到哪儿去了呢？难道他真的钻了地道？不，张毅家倒确实没有地道那种玩意儿，但他们家后门的结构有些奇特，在后门和过道门之间只相隔2米左右。当803他们涌进了过道，关上了门之后，张毅恰恰就藏在那扇不易被人察觉的过道门的背后。见803他们进了屋，张毅才悄悄地溜出后门。但他走到弄堂口时，发现对面马路上停着一辆蓝白色的警车，当时他已经没有退路。正巧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辆卡车开过，借着深浓的夜幕，他慌忙躲了过去。这时候他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。他拦了辆出租，驶往夜莺的娘家，在那儿换了双鞋，拿了些钱，又消失在夜幕之中。张毅在人民大道排了一夜的队，买了张从芦潮港出发的快船票，当即去了宁波。 谁呀？ 是我，快开门。 来了。是你？ 关门。 哎呀，二哥，你怎么这么晚来啊？也不先打个电报，好让我们去接你。来来来， 我是逃出来的，公安局来抓我了。 抓你？ 啊，我是躲在门背后才逃出来的， 哎呀，可真是惊险呐！ 天哪，真的！ 我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哎，你想想，他们抓了那么多的人，会放过我吗？ 那怎么办呢？ 朱红啊，暂时还不会有你们什么事儿。不过，万一有人来调查，你们就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在我的身上。你把这个话跟所有和我们有过买卖的人都打个招呼。 那你怎么办呢？ 哎，我在这儿也不能够久待呀、啊。朱红， 啊， 你帮我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先避上几天。 哦。对了，那嫂子呢？ 她呀，她暂时还不会有什么麻烦。不瞒你说，我真是后悔莫及呀、啊！哎，都是我把你们给拖了进去。朱红， 嗯， 我对不起你们呐。 事到如今，说这些有啥用啊？当初知道会出事儿，谁敢去沾手？ 是啊。 当然，这也不能全怪你，谁陷了进去，借了大把大把的钱，就是明知道会出事儿，也难以脱身呢。 哎。是啊是啊，朱红啊、嗯、我这次来对谁都别说啊。 这当然了，可是你这么东躲西藏的也不是长远之计嘛。 是是，这我知道。朱红、 嗯、 这儿哪有打通宵的长途电话的？ 车站电信楼里有。 哦， 怎么你想打电话回家？ 不，打到澳门 找许老板，他会有什么办法？ 现在不找他帮忙还能找谁呀？ 哦，你是想…… 哎， 这行吗？ 只要我这条老命能保住，还能指望什么呀？别担心，我能一走了之，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。公安局抓不到我，就死不对证了，这个案子也只能成个悬案，搁在一旁了。哎，这次能脱鞋，就算我的命大喽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一网打尽》第一集，张毅漏网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徐新华、祖文忠，录音合成张维凤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朱磊。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夜莺由曹磊演播，张毅由许承先演播，许文由曹毅演播，